都映照淡露色，看水色尘散过，浮云若水，天空里自在游荡，笑苍生太繁忙。今日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，美景只是幻想。平湖若镜，水中的影子也相，这一刻最难忘。在水中央有黎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在水中央有黎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闪烁金光轻飞若淡淡湖上，吹过水乡，斜阳有处一字影在面庞上，这一刻最难上，转风景尘散光。浮云若水，天空里自在游荡，这光景最难忘。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，美景只是欣赏。也伤，这光景最难忘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